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马红俊凭借着凤翼天翔与浴火凤凰硬生生地顶了下来，也就在这时，他的第五魂技凤凰流星雨完成了，浓郁而炽热的火焰在半空中凝结，化为大片的火云，而马红俊就是这火云的核心。海魄兄弟二人逼退白沉香，他们这魔魂剑雨魂技也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感受到空中出现了巨大的压力。看着马红俊身上那黑光掩映的第五魂环，兄弟二人同时心头一沉，二人眼中流露出了毅然之光，四手相握，身上的第五魂环再次亮起，凤凰火焰流星开始出现，每一颗流星都有磨盘大小，带着绚丽的尾焰直奔水池中砸去。与此同时，海魄兄弟展现出在水中的优势，凭借着斗魂池水，两人那消耗比马红俊小很多的第五魂技再次发动，魔魂剑雨重新升空。但是这一次和刚才就完全不同了，马红俊再也不是被动挨打，他使用凤凰流星雨的时候，全身魂力都已经通过自身的两大辅助技能注入其中，对他来说，这一击是不成功则成仁。凤凰乃是百鸟之王，凤凰火焰更是火中极致。两名海魂师从属性上虽然水能克火，但他们的水却和凤凰火焰这火的品级差得太多。一颗火焰流星落下，往往要数十道魔魂剑雨才能抵挡住，而更多的火焰流星却已经破空而下。以马红俊现在的魂力，还不足以完全控制这个魂技，因此也有凤凰火焰流星落入水池之中。可是直到当第一枚火焰流星落入水中时，观众们才真正知道此时邪火凤凰马红俊所使用的这第五魂技有多么可怕。仅仅是一枚火焰流星入水，就带起巨大的蒸汽，火焰流星在水中急剧旋转着，然后再骤然爆发，激起一股巨大的水柱。也仅仅就是这一枚火焰流星，就足足让斗魂池中的水面下降了半尺之多，水温以恐怖的速度攀升着。两名58级海魂师联手释放的魔魂剑雨依旧不足以抵挡凤凰流星雨的威力，眼看着无数水箭射入火焰流星群中，却只能暂缓他们下落，而那庞大的火焰红光却在不断的下压。没有人会怀疑当这些火焰流星都落入池中时会带来的结果，此时此刻观众们才明白，马红俊在刚开始的挑衅并不是自大，而是真正有实力的。海魄兄弟二人的脸色已经变得越来越难看了，巨大的压力令他们喘不过气来，先后数颗火焰流星落入池水之中，已经令池水整体的温度超过了他们的体温，再这样下去，他们根本无法在水中继续坚持，更不用说是正面抵挡那上有数百颗的巨大火球。海魄兄弟低吼一声，同时深吸口气，下一刻兄弟二人已经张开双臂，彼此拥抱住对方，强烈的蓝光骤然从他们身上爆发出来，一股无比强势的气息冲天而起，整个水池都宛如他们施展惊涛骇浪技能时那样翻滚起来。强烈的蓝光瞬间将池水全部渲染，又是一颗火焰流星入水，但是这一次那火焰流星刚刚入水，却已经被极静的水势搅得粉碎。身在半空之中，马红俊的浴火凤凰效果已经消失了，他没有多余的魂力再支持自己那第二魂技了，凤凰双翼的光芒也已经暗淡了许多，只是勉强支撑着他的身体还能漂浮在半空之中。此时胖子瞪大了双眼看着水中的情景，之前那海魄兄弟拥抱在一起之后，巨大的蓝光吞没了他们的身体，下一刻一股无比强势的蓝色光柱冲天而起，并不是袭向马红俊的，就只是冲入高空之中，但是其中带来的恐怖气息却令马红俊大为惊骇。 武魂融合技，不会这么倒霉吧？本来只是为了来显摆一下的，怎么会遇上了这样的变态啊？一对二我不怕，但是当这个二变成武魂融合技，那可就不是一加一的问题，而是几何倍数的攀升。 面对这样的对手，别说获胜，我自保都是问题。 以他的对敌经验，又怎么会看不出这是魂师中最难见到的，也是威力最大的技能——武魂融合技呢？池中的清水仿佛受到了蓝光的牵引似的，当那道巨大的蓝光冲天而起时，庞大的气势令重新升入空中的白沉香根本无法靠近，恐怖的气息压迫的他只能继续高飞。而那一道道水流的注入令那蓝色光柱开始了剧烈的旋转，一会儿的功夫就形成了一个无比恐怖的存在，这正是海魄兄弟的武魂融合技禁之水龙卷。呈现在马红俊面前的就是一个独立在地面上的巨大漩涡，池水竟然完全被抽空了。 这两兄弟加起来施展的武魂融合技少说也是相当于70级的魂技，还是武魂真身那种。 事不可为，就认输吧，这只是一场斗魂。胖子！ 白沉香在空中大叫一声，虽然他没有说下去，但不论是马红俊还是史莱克七怪中人都明白他的意思。但是马红俊却并没有理会白沉香，他的目光凝重而沉稳，深吸口气，背后凤凰双翼猛然伸展开来，紧接着整个人在空中瞬间盘旋一周，借助凤凰双翼的威势，毫不吝啬魂力地牵动着凤凰流星雨朝那巨大的漩涡轰去。其实不需要他操纵，那巨大水龙卷本身就有着极强的吸力，轰鸣声不断在水龙卷上响起，每一颗火焰流星都带来巨大的爆炸，可是每一次爆炸之后溅起的水花又会立刻被水龙卷重新吸附回去。巨大的蓝色龙卷漩涡缓缓的却带有极大压迫性的朝着马红俊的方向移来，马红俊的凤凰双翼马上就要支撑不住他的身体了，但他还是扬起了自己的右臂，强烈的金色光芒令他的衣袖瞬间消失，他没有放弃，断喝一声，右拳悍然挥出，这一拳并不是攻向水龙卷的，而是攻向他的第五魂技形成的火云。轰然巨响中，整片火云骤然爆裂，更多而不规则的火焰流星从天而降，全面地扑向了水龙卷。而胖子轰出这一拳后也是面如金纸般直线下落，白沉香此时已顾不得那令自己感到极其难受的巨大压力了，尽可能地从斗魂池垂直范围边缘绕成一个弧线下坠，追向马红俊的身体。就在马红俊即将落地的时候才勉强接住他。要知道现在的斗魂池中已经没有水了，要是真的摔下去，胖子不死也要脱层皮。白沉香虽然攻防不行，但毕竟是魂宗级别的魂师，身体素质还是相当过硬的，凭借着强力的飞行能力勉强承受住胖子的重量，但他也无法带着胖子飞起，两人直接落在池底。而就在这时候，那无数火焰流星也已经与水龙卷剧烈地碰撞在一起，无数轰鸣和水花四散飞溅，场面顿时陷入了最火爆的状态，观众们都已经要疯狂了，但诡异的是他们此刻根本呐喊不出，全部精力都落在那最后的碰撞上。今天这场二对二斗魂带给他们太多的惊喜，他们还从未见过如此恢宏的魂技碰撞景象。伴随着轰鸣声，红色渐渐被蓝色吞噬，尽管那最后的攻击附带上了胖子火焰右臂的凤凰爆裂击，但他面对的毕竟是两名海魂师的武魂融合技。巨大的漩涡减小了一半，那是因为水被火焰流星蒸发了，但剩余的巨大水龙卷依旧有数十米高，有些扭曲的在不断盘旋着。白沉香焦急地扶着胖子，胖子的脸色太吓人了，魂力透支令他那张胖脸完全变成了青白色，身上肥肉还在不断地颤抖着。不过就算是变成了这样，胖子却依旧不忘趁此机会向白沉香怀中靠了靠，圆乎乎的胖脸上流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你怎么样？ 不要崇拜哥，哥只是个传说。破！ 仿佛是要验证胖子的话一般，那数十米高的水龙卷轰然爆破，化为无数水光从天而降，水浪在旋转中四散飞溅，不但落入斗魂池中，也几乎溅到了整个二对二斗魂场的每一个角落之中。一时间观众的惊呼声大片响起， 他们免费享受了一次热水澡。没错，就是热水澡，不过有点烫，水温至少超过了60度，这还是在飞舰之后空中飞行降温之后的结果。海珀兄弟完全是摔入斗魂池了，兄弟二人的武魂附体已经消失，昏迷在池水中，脸色都是一片火红色。幸好那爆裂后的水龙卷先一步入池，虽然只是给水池增加了1米多的深度，却也起到了垫子的作用，这才没让兄弟二人摔得筋折骨断。白沉香完全被热水浸湿了，他可不会游泳，当那水幕落下的时候，他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在这个时候，以他的速度如果想自保，完全可以飞出去，可是带着马红俊却是不可能做到的。但他没有走，他就那么扶着马红俊的身体站在池中，虽然脸上的神色有些恐惧，却依旧稳稳地扶着身边的胖子，猛然睁眼，把头埋入胖子肥厚的肩窝处，承受着那水幕不断下落。热水的温度令胖子舒服了许多，那1米多深的水刚好到白沉香胸口位置，水温有点高，但白沉香却发现自己靠在胖子身上，周围的温度似乎都被他吸走了似的，自己受到的影响并不大，只是此时两人身上的衣服已经完全湿了，还这样紧贴在一起，要多暧昧就有多暧昧。当然现在白沉香根本就顾不上这些，对他来说，眼前的情景就像是人生的大起大落一般，变化的实在是太快了。胖子哈哈大笑，虽然脸色难看，但在热水的浸泡下精神明显恢复了几分，而那海珀兄弟则早已陷入昏迷之中。这场斗魂比赛带着点戏剧性的味道结束了，主持人已经被淋成了落汤鸡，但他却依旧不改那呆滞的姿势，嘴角不断地牵动着。 海珀兄弟竟然输了。海珀兄弟可是拥有武魂融合技的，不然我也不会那么支持他们，而他们的武魂融合技先前也已经使用了，明明完全占据了上风，可怎么就输了呢？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